万岁！ 不要慌张嘛。康熙头上戴一顶六合一筒瓜皮帽，通身上下青缎袍褂，要不是腰间系着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带，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。见众人慌的没做手脚处，十分随和的抬手笑道：“都起来吧，依旧坐着才好。”胤禛手忙脚乱的把自己的座向正中挪了挪，亲手垫了鹿皮褥子，请康熙居中坐了。自和文爵姓殷、周用成退到一边垂手侍立，乌思道行动不便，只盘膝挨着勋荣坐着。康熙笑了：“哎呀，今晚外头好月亮，各家团圆吃酒观灯，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，朕也带了方包出来走走，几个阿哥府都唱戏，热闹红火的不堪，朕都没进去，只你府不唱戏，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。万福堂也去过了，见了朕的媳妇，东书房也去过了，三个孙子都在读书，很好嘛。那个小的叫红……”方苞见康熙想不起，忙笑道：“红利，对，红利。”康熙也是一笑：“很有见识的小人啊，朕很爱见。记得热河行为，红利的武艺骑射也很好看。朕老了，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，可好啊？”胤禛兴奋的满脸通红啊，心头突突乱跳，忙躬身陪笑：“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，红利的造化，阿玛圣学渊深，博识物理，学究天人，不出数年，红利必定读书修得有成啊。”得英才而育之，亦一大快事。可惜朕万籍沉寒，不能恩禄普驾，这一百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，吵得叫朕也受不了。说罢便捻起李卫那几张判词：“方才说讨朕一笑，想必就是这个了。”“ 是。”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，到后来竟笑不可遏，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洒了一手，将一碟子纸递给方苞，噎着气说：“哎呀，你瞧瞧啊，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出来呀。”方苞看了也笑：“ 这人很明事理，只是书读少了，文章粗率可笑，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，官司断抛的并不差拗。” 吴思道沉静地说：“ 秀才文章做不上，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。李卫在任青莲自守，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：乐舞暮云，武官不怕死，文臣不爱钱，天下太平。李卫风节不俗，只不会文言。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，未必不是好文章呢。”“ 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 回万岁，乌思道。” 康熙略一沉吟：“ 哦，朕想起来了，你一笔好字，闹过难为的。”“ 是，逃了， 后又蒙恩赦，残躯生计无着，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。 康熙回顾方苞， 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、啊、你说李卫文章可改，你改一篇朕听听。 乌思道信手拈过一张，看时上面写着：从判女尼，送其图嫁人。便读原文：尼姑也是人，换了换衣服罢了。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？老秃母狗，你想嫁也嫁吧。读的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，却听乌思道又说：改成文言下判，小尼姑脱去袈裟，便穿纳袄，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，朝廷未尝禁也。尔独何心，乃欲使之老死客门？尔如见烈欣喜，不妨人云亦云，立曹行文，也不过尔尔罢。 康熙听得有趣，说道： 确乎不假，朕当年读过你的《讨难为主考阶帖》，很有文采的。有什么好诗，念给朕一首听听， 请万岁命题。 这幅猫图绘得出神，你口占一首，这是做烂了的题，所以要献韵。 敢问献何韵？ 九州的酒，韭菜的酒，喝酒的酒。 一众人等立时愣住，这么闲窄的韵，一时怎么凑得起呢？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，略一顿，却听乌思道引导： 照猫画虎十八九，吃尽鱼虾不吃酒，只为捕鼠太猖狂，登翻案头一瓶酒。 做得不好，博圣上一乐而已。 好，好，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？啊，朕随意进来走走，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。也好早晚的啦，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，这就去了。乌思道，好好伺候你主子，你才学很好，辅佐他做个贤阿哥，就不能做官，也不虚此生了。胤禛、易家并乌思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，看着康熙生于去远，方学回来。胤禛便嗔姓殷：亏你夸口耳聪目明，万岁进封婉婷，我们还不知道。 你问乌先生，他说不妨的。 乌思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： 今夕何夕，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？ 康熙51年，轮流捐免天下赋簿，招旨颁下，民心大快。当年山左大熟，山右又报丰收，麦子连垄皆末，涨势喜人。江南米价降至斗米3钱，因怕谷贱伤农，康熙又命海关总署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抵粮，因此国库里虽然没了进项，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安徽和苏北等易旱易涝省份营库山积都是存粮， 管着户部的胤禛，除了严令各省藩司逐库查验，险防漏污，防着粮食没来，又与14阿哥会商，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，调拨了大批燕麦、高粱、玉米等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。虽有胤祥等人帮忙，也忙得不亦乐乎。四月下旬，康熙巡行热河，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，不再增加丁银。什么是丁银呢？就是人头税，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，酌为令。其实是永不加赋、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三管齐下。胤禛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，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，索性来了个奉旨诏转，凡有旨意，属兵部就批给胤禛，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、胤祥照办。张廷玉却不似马齐，无论怎么不满，昏沉定醒，每日进玉庆宫请安，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，一式两份，报玉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，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，体体面面的晾在了一边，直忙到秋八月金鼓登场，几个忙人才松了口气。9月初4，胤禛接到谕旨，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，节后起驾，如天气晴好，16日4时返回北京。这是玉庆宫转来的超荐，不用说，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呢。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呢，皱着眉看着谕旨。 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儿就没看着诏谕，迎驾是礼部的事，我刚从那儿回来，陈深是尚书，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，连游明堂也没个动静。再说了，这一路关防驻壁，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，怎么都没个章程啊？胤祥打了个哈欠， 嘿，哎呀，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啊？上回我去玉庆宫，王善也在，给太子爷讲四书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说得两嘴发干，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，说起诗韵来，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，直隶曲调无入声，什么四声三声，论得头头是道，天花乱坠的。王师傅气得脸都长了，说：“太子爷，词韵声律您再精研，比得过唐后主吗？”说罢，竟拿起脚走了。胤禛想象着王善讲书，口说手笔。胤禛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，不禁失声大笑。哎呀，咱们去一趟上书房吧，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。于是兄弟两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，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的时候，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屋子上正襟危坐候见，却不见张廷玉。胤禛看时，却是督察院的督察御史额尔善，便笑了：“哎呀，是你在这里呀、啊，恒臣呐。”额尔善早已站起身来，一脸端肃庄敬的给二人请了安，安详的说：“ 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。” 胤祥知道额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，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，独他一人连上3张荐旨，要不是言官身份，早就罢官了。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又要奏谁的本呢？ 回师三爷，凤阳署理知府李福境内出盗案，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，已过三个月，至今李福没有将此案上报，显见是会盗规避处分。臣拟了个奏折，要请张宗棠转奏朝廷。 印祥笑了，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。嗯，你知道李福是谁的门生吗？ 额尔善看了看两个阿哥，不冷不热的，知道，是张中堂的高祖。唯因如此，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。 胤禛上下打量着额尔善，三十多岁的年纪，略显修长的身材，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，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，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，十分干净利落。这么年轻的御史，升官的心正旺着呢，竟然敢碰张廷玉的眉头，心下顿生好感。因缓缓地说道：“依着我说呀，罢了吧，这不是大事。况且他未必是故意的。廷玉素然没有门户之见，每日忙得四脚朝天，少叫他生些烦恼不好吗？” 回四爷，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。 额尔善垂头一躬，款款地说：“ 于皇上而言，事虽不大，可见李某人品；于百姓而言，境内有盗案而不报，容易酿成大祸，不是小事；于张中堂而言，越是自己门生，越应严议，为百官破除门户，立以表率。” 胤禛盯视额尔善良久，见额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，毫不局促慌乱，心里暗赞：此人有大臣之风啊！遂点了点头：“ 我是随便说说。既然你觉得自己对呢，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。”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。到了批本处，胤禛才知道是施世伦来了。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呢，见他们两个进来，忙起身笑道：“哎呀，二位爷，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，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。这里老师来了，督察院右御史丁忧出缺，我想请他主持一下，老师正和我打擂台呢。”施世伦因久不见胤祥和胤禛请了安，扎手窝脚的还要磕头，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：“ 我说老霍，你倒结实，吃的红光满面的，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啊？廷玉，你只管下渣子叫他来，御史嘛，清官不干谁干呢？” 说的施世伦也是一笑。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，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了。胤禛一摆袍子，坐了张廷玉对面：“ 就在这里聊聊吧。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，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，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，在济宁养伤，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。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还有个蓝里，剿匪误剿了良民，错杀了100多人。蓝里征台湾时盘长大战，是个骁将，又事出有因，有这份功劳情分，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，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西福纳就这么难呢？张伯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，听说他还不肯脚印。 张廷玉点了点头：“

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施世伦感慨地说道：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弊刑法，不易作弊，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，练刀工，用宣纸铺案，挥刀剁肉，肉剁成饺子馅，宣纸不许着一刀，刑犯家里打点到了，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，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出18里才得死绝，像这样刑场逃逸的，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，血肉模糊，煞是吓人。其实金络咽喉都没断，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，刑场上照样砍不死。国家没劲，十三爷说的不错。几个人闲谈了一阵，施世伦因见张廷玉看表，便起身告辞出去。印祥便问：恒臣，眼见皇上就要回銮，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啊，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儿都不管，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道的，可怎么好呢？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，良久才说：我已回了太子爷，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，一切迎驾仪仗从简，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，倒是一路官房是要紧的，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，由武丹和善普营调停部署，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。胤禛、胤祥这才明白，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了。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，思量了一下，觉得多余，便起身告辞了。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，正要回上书房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四爷，十三爷，臣还想问件事儿。”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，还是已经缴回了玉庆宫太子爷那里呢？胤禛抬头看了看天，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，想了想，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，太子爷改动了又交给我看，我没有再改就缴回去了，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？ 啊，是我送回去的。 胤祥诧异地问道： 哎，这是规矩啊，怎么了？ 张廷玉一笑：啊，没什么，昨日陈家由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，我说没有，已经缴回了，他还不信，我拿了回执给他看，他这才没再问什么。说罢张廷玉身子一躬转身去了。胤禛沉吟了片刻，我说：胤祥，你那里有没有回执啊？胤祥一愣： 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，我给了朱天宝，哎，这算什么屁事啊？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，揣一碟子回执开屁股用吗？ 胤禛再思量，这事儿不是大事儿。胤祥率性粗疏，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。 因见雨下密了，便笑着说：“看这天啊，想要连阴的模样，到内务府借借游衣，该回府了。”这深秋季节，淫雨连绵呢。自过重阳后，没有一日晴好，时而好雨如注，时而飘洒若雾，有时又像筛面，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，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，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阴泡，时聚时散，浑黄的潦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。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，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地传开了，康熙爷龙体欠安，病得不轻。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，官民兵炭不同炉，在执政51年的英主康熙身上，大家都一致，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。胤仍复立太子，连连处罚保举过胤祀的大臣，弄得人人心慌意乱，不遑宁日。康熙一旦宴驾，接踵而来的大变那就不问可知了，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，冒雨拜谒长官，门上请见作诗打听信息，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，有的请近身出面到庙里唱戏，明示恳起停雨放晴，暗里祈求福佑康熙平安，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。大觉寺、白云观、圣安寺、法源寺、天宁寺、大钟寺、智化寺、东岳庙、牛街清真寺、潭柘寺等几十处寺庙，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，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。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，9月16过去了，9月26又过去了，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，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，说是圣驾已经起行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，走的是哪条路，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，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是梦魂不安，一夜数惊啊。26日晚间，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，略用了几口饭，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了，要去上书房守候，半躺在安乐椅上，一杯茶没吃完呢，便见家人进来禀道：“相爷，内廷有旨。”谁来了？张廷玉一咕噜翻身起来，激动的声音发颤：“快，快请！”话音刚落，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。张廷玉深恐他是来传噩耗，脸白的没点血色，好容易才把持定了，硬生生的点了点头：“老李，稍后容我换了官服。”“ 不必了。” 李德全微微一笑，南面立定。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，双膝跪倒，颤声说道：“ 奴才张廷玉，恭请圣安。”“ 圣公安。” 李德全顿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 张相请起。”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，一口气松下来，身上一软，几乎爬不起来了。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过，忙上前搀了起来。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，便问道：“ 这是怎么回事嘛？连马奇也不给我来信，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，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啊。”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，下午冒雨带着牡丹视察了京西驻军，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，刚刚回到畅春园淡宁居，此刻立召张相进去呢。 说罢换了笑脸，一个签打下去。 方才是传旨，这里给张相叩安了。 张廷玉张大了嘴，争了一时才回过神来，忙忙的换衣服挂朝珠，一边问道：“皇上还叫的有谁呀？”李德全压低了嗓子：“ 您是头一个知道的，大约为太子的事儿，皇上召见您呐，要即刻处置，太子爷坏事儿啦。” 张廷玉淡觉嗡的一声，耳鸣了好一阵子，再不说话也不成教，命人牵马换了游衣一跃而上，又吩咐一声：“半夜给我送饭。”双脚一架，那马泼风般的消失在雨夜之中。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，张廷玉掏出怀表，趁着闪烁的宫灯看了看，还不到物证，用了半刻的功夫。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，还是立刻请见，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，扶着他下了马。 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，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。 张廷玉没言语，只点了点头往里边走。此刻雨下得更大了，隔雨帘望去，半见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，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嘘嘘的竹林茂树，不分个的响成了一片。少风急来，冷的人通身寒彻。待到淡宁居丹池下的大铜鹤旁边，张廷玉下半身已经湿透了，站在廊下略略定了定神，拧了拧袍角，细听动静的时候，却是房包在说话：“ 仙中轩的一江梅，主子说住得琐碎，其实当时他正被囚居，生死不测。北方无梅，又怕人看不懂，所以住得详细些。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，即使主子记不清爽，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：天涯楚馆一江梅，几枝开始难来，还待余杭春信到砚台，准逆寒英辽未远，隔山水应消落，复宿谁，空赠遐想笑摘蕊，断回肠思故里，漫谈绿绮饮三弄，不觉魂飞，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，乱插繁华须一日，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。 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，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定下来，轻咳了一声：“ 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。” 廷玉来了。 康熙正歪在炕上，倚着大迎枕假寐，坐起身来：“ 进来吧。” 张廷玉答应一声，屈步而入，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， 后头请了安，端详康熙，神情并无异样，只显得略消瘦了些。不知怎的，张廷玉鼻子一酸，几乎坠下泪来。康熙笑道：“你也有儿女子气，朕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起来吧。”张廷玉开了开眼，站了起来，勉强笑道：“哎，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，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，奴才得先见万岁一本，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呀。”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，许久才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很是啊，此事可一而不可再，也不会有这个再了。就在此刻，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，着善普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，将胤仍押解咸阳宫暂时囚禁，同时被拿的还有13贝勒印饷。张廷玉尽自心里已有准备，一旦证实，还是吃了一惊，苍白的面孔睁了睁。不知他，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啊？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，一欠身说道：“是这样，8月12，万岁偶感风寒，命在山高水长楼建着起伏。清场时挖出了掩镇万岁速亡的符箓，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，在烟雨楼、烟波至爽斋10几处地方都起出了掩魔鬼物法器。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谱之事，13日拿到灵谱，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。灵谱交出了他和托和奇、朱天宝、耿索图等14人的歃血为盟誓书，要共保太子，剪除异党。灵谱供出，万岁回銮之时，密云都统将拦路劫驾。我和方苞几经商议，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，9月16回京，以观动静。其实9月16我们才启程，走的是喜风口，从东边绕道回来的。马齐说的虽然干巴，脉络却还清楚。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。想着他又问道：“圣驾不从密云过，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啊？”马齐说道：“过来一个假銮驾，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，后来大约有所觉察，又撤了令箭。”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，良久打了一躬：“奴才已经明白，请万岁留意，这些事情胤仍未必亲自参与，小人被西突拥立之功，造作大逆，事成鞠躬，事败往主子身上推，也就是了。”方苞咯咯一笑：“横臣呐，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，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，为群小包围，前次被废，蒙恩起复，种种劣行毫无改悔。夫天下者公器也，君主代天秉之， 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，才有今天规模局面，能不能托付胤禛这样的人呢？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，声音颤抖着，竟有些哽咽。 奴才不是怕废太子，也不是心疼二爷，但这事儿实在是骇人听闻，一旦全揭出去，天家骨肉惨变，朝廷将兴大狱，书之史册传于后世，忧伤皇上圣明之志。奴才的意思啊，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，事情办得密一点，留存天家体面。再说十三爷，奴才敢作保，他不是太子党，乃是实心为国、踏实办事的阿哥。 康熙叹息了一声，急了鞋下炕来，一边漫步踱着，一边说道：“ 十三阿哥的事，回头朕告诉你。你起来吧，给朕拟诏书，朕口授，你写。” 张廷玉起身来，内里的中衣已经被汗湿的贴在了后背上，圆笔如墨盯着康熙，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：“ 前因胤禛行事乖戾，曾经禁锢，继而朕功暴击，念父子之恩，从宽免宥。本期其痛改前非，岂知依从释放之日，乖戾之心极行显露。数年以来，狂逸之机仍然未除，是非莫辨，大失人心。秉性凶残，与恶劣小人结党营私，危害社稷，亵渎神器，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，着将胤禛居至看守。” 他口授着，张廷玉走笔疾书，见康熙停下来沉思，便说道：“危害社稷，亵渎神器一语，似乎点得太重了，这是大逆罪，恐怕引起误议呀。” 好，删去吧。这样写：“胤禛与皇父虽无异心，但小人辈若有于朕功不测之事，则关系朕一世声名。前释放时，朕已告诫，善则为皇太子，否则复行禁锢，你降在起居住。今观其毫无可望，故仍行废除。” 他说完，张廷玉也已经停笔了。康熙接过来看了看， 好吧，就这样明发。再加上一句：“诸臣公皆朕之臣，各当绝念，倾心向主，共享太平。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，应当释放者，朕即诛之以度妄言，钦此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